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。

心的世界，美丽的画面。 Angel， 你的脸让我太迷恋，明知道看不见你承诺的永远，却仍想为爱情 时间总会有那